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37，奇迹三。世祖武皇帝中，永明八年春正月，诏放阁城府2000余人还魏。乙丑，魏主如方山。二月辛未，如灵泉、壬申还宫。帝窦干贫寇魏边，下四月甲戌，为征西大将军阳平王仪击走之。仪，新城之子也。甲午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禅等来聘。五月己酉，库莫西寇魏边。安州都将楼龙尼击走之。秋七月辛丑，以会稽太守安陆侯免为雍州刺史，免栾之弟也。免留心御送，得节皆赦遣，许以自新，再犯乃加诛，民畏而爱之。癸卯，大赦。丙午，魏主如方山。丙辰，遂如灵泉池。八月丙寅朔，还宫。河南王杜义侯卒，已有以其世子福连仇为秦河二州刺史，遣镇武将军丘冠先拜授，且调之。福连仇比冠先使拜，冠先不从，福连仇推冠先坠崖而死，赏后赐其子雄，敕以丧尾绝育，不可复寻，事尽无嫌。荆州刺史巴东王子享有勇力，善骑射，好武士，自选带仗左右60人，皆有胆干，至镇朔于内斋，以牛酒犒之。有私作锦袍绛袄，欲以饷蛮交易器仗。长史高平刘寅、司马安定袭公墓联名密起，上敕精简。子享闻台使至，不见敕，召寅、公墓及资义参军江玉典签无休之，魏景渊等截之，寅等密而不言。休之曰：“既已降敕，正应方便达色。”景渊曰：“应先简教。”子享大怒，执寅等8人于后堂杀之，俱以启文，赏欲射江玉，文皆以死，怒。人臣以隋王子龙为荆州刺史，赏欲遣淮南太守戴僧敬将兵讨子享。僧敬面起曰：“巴东王年少，长史直之太急，愤不思难故耳。天子而过误杀人，有何大罪？管乎遣君西上，人情惶惧，无所不至，僧敬不敢奉敕。”上不答而心善之，乃遣卫尉胡协之、游击将军尹略、中书舍人如法亮率斋帐数百人一江陵，检捕群小，斥之曰：“子享若束手自归，可全其命。”以平南内史张新泰为协之父。新泰谓协之曰：“今断之行，胜计无名，复成奇耻，彼凶角相聚，所以为其用者， 或力赏逼威，无由自愧。若顿军下口，宣示祸福，可不战而擒也。挟之不从，心态兴氏之子也。挟之等至江津，筑城燕尾州。子享白服登城，贫遣使与相闻，曰：天下岂有尔反？身不作贼，直视粗疏，今便单戈还阙，受杀人之罪，何筑城见拙也？隐略独答曰：谁将汝反妇人共语？子享为洒气，乃杀牛聚酒馔，享台军，略弃之江流。子享呼如法亮，法亮一味不肯往，又求见传召，法亮亦不遣，且直路其使。子享怒，遣所养勇士收集州府兵2000人，从灵溪西渡。子享自与100余人操万钧弩，宿江堤上。明日抚州兵与台军战，子享于堤上发弩射之，台军大败。隐略死，挟之等单挺逃去。赏又遣丹阳尹萧顺之将兵济至。子享即日将白衣左右30人乘泽猛沿流赴建康。太子长茂速祭子享。顺之之发建康也，太子密谕顺之，使早为之所，勿令得还。子享见顺之，欲自申明，顺之不许，于社堂亦杀之。子享临死，起上曰：臣醉于山海，愤甘抚越，敕遣挟之等至，竟无宣旨，便见其入津，对城南岸筑城守。臣累遣书信呼法亮，起白服相见，法亮终不肯，群小部聚，遂至攻战，此臣之罪也。臣此月25日束身投军，西还天阙，停宅一月，臣自取进，可使其代无杀子之计，臣免逆父之谤，既不遂心，今便命尽，临其梗塞，知父何臣？有司奏爵子享属籍，削爵土，亦姓萧氏，诸所连坐，别下考论。久之，上游化林园，见议员透至悲鸣，问左右曰：元子前世坠崖死。上思子享，引呜咽流涕。如法亮颇为上所责怒，萧顺之残惧，发疾而卒。豫章王仪表请收葬子享，不许，贬为余父侯。子享之乱，方镇皆起子享为逆。兖州刺史袁荣祖曰：此非所宜言。正应云：刘寅等辜负恩奖，逼迫巴东，始至于此。上省之，以荣祖为之言。台军焚烧江陵府舍，官曹文书一时荡尽。上以大司马济世南阳玉矮屡为本州辽左，引荐问以西事。 爱应对祥敏，上月用为荆州治中，赤父以修复抚州市。爱善修谢舍数百区，请之贤婢，而亦不及民，经不称之。九月癸丑，为太皇太后冯氏卒。高祖少饮不入口者五日，哀悔过礼。中部曹化阴阳春谏曰：陛下贺祖宗之业，临万国之众，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江铺？群下黄浊，莫之所言，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，总陛下欲自贤于万代，其若宗庙何？帝感其言，谓之一晋州。于是诸王公解意阙上表，请时定诏谕，即以汉魏故事，并太皇太后终至，祭葬公除。诏曰：自遭祸罚，恍惚如昨，奉侍子宫，游兮仿佛，山陵千错，所谓忍闻。冬十月，王公复上表故请，诏曰：山陵可依典策，摧伏之宜，情所未忍。帝欲亲至陵所，务臣诏诸长从之惧，悉可停之。其五位之官，房事如法。癸酉，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。甲戌，帝谒陵，王公故请公除。诏曰：此当别绪在心。己卯，又谒陵。庚辰，帝出自思贤门右，与群臣相慰劳。太尉丕等进言曰：臣等以老朽之年，立奉累圣，国家旧事颇所知闻。夫为元祖有大会之日，为侍从子宫者兄服，左右尽皆从吉，四祖三宗因而无改。陛下以至孝之性，哀悔过礼。符文所欲三十不满半亿，昼夜不事至待，臣等叩心绝气，坐不安席。愿少益至慕之情，奉行先朝旧典。帝曰：哀悔常事，岂足观言？朝夕十周，粗可知任。诸公何足忧怖？祖宗情专武略，未修文教，朕今仰秉圣训，述习古道，论时比事，又与先世不同。太尉等国老正之所忌，与典记旧事或所未悉，且可知朕大义。其余古今丧礼，朕且以所怀，别问尚书尤明根、高吕等，公可听之。帝因谓明根等曰：圣人至族哭之礼，受福之变，皆夺情以见。今则旬日之间，言及及及，特成商礼。对曰：臣等伏寻金册遗址，逾月而葬，葬而及及，故于下葬之初奏殓除之事。帝曰：朕为中代，所以不遂三年之丧，改由君上为事，祭主出力，君德未留，臣意不洽。 故身袭衮冕，行即位之礼。朕诚不得，在位过继，足令懿诏之有君矣。于此之时而不遂哀慕之心，使情理俱失，深可痛恨。高闾曰：杜预尽之硕学，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，以为汉文之治暗于古河，虽书事所行，事可成种，是以臣等楼楼甘请。帝曰：窃寻金策之旨，所以夺臣子之心，令早及己者，屡废绝政事故也。群公所请，其志亦然。朕今仰奉策令，抚顺群心，不敢暗默不言，以荒庶政。唯欲催麻废己礼，硕望尽哀诚，情在可许，故专欲行之。如杜预之论，于如沐之君，梁安之主，盖亦诬矣。秘书丞李彪曰：汉明德马后，保养张帝，母子之道无可见然，及后之崩，葬不焉寻，寻以从疾。然汉章不受讥，明德不损名，愿陛下遵金策一令，割哀从义。帝曰：朕所以眷恋崔迭，不从所意者，使情不能忍，企图苟免痴贤而已哉。今奉中减速，依以养尊一策，但痛慕之心是系于余，恕圣灵不夺志愿耳。高闾曰：陛下既不除服于上，臣等独除服于下，则为臣之道不足。又亲欲催麻，复听朝政，吉凶事杂，臣妾为宜。帝曰：先后抚念群下，卿等哀慕，犹不忍除，奈何令朕独忍之于至亲乎？今朕逼于一侧，唯望至期，虽不尽礼，运节差身。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疵，庶几稍尽于古，亦行于今。高闾曰：昔王孙裸葬，士安去官，其子皆从而不为，仅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，臣等所以频繁干奏。李彪曰：三年不改其父之道，可谓大孝，今不遵策令，恐涉改道之嫌。帝曰：王孙士安，皆惠子以俭，及其尊也，岂亦今日？改父之道，待于此书，纵有所涉，甘受后代之讥，未忍今日之情。群臣又言：春秋征长，事难废缺。帝曰：自先朝以来，恒有私行事，朕赖蒙慈训，常亲致敬，今昊天降伐，人神丧事，赖宗庙之灵，亦辍心寺，托行享见，恐乖明旨。群臣又言：古者葬而及笄，不必终礼，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，魏晋所以纲理庶政也。帝曰： 祭葬急急，改祭俗多乱，权宜旧事耳。二汉之盛，魏晋之兴，岂由简略丧礼，遗忘仁孝哉？平日之时，公卿美称当今四海晏然，礼乐日新，可以参美唐虞，比胜夏商。及至今日，即欲苦夺朕制，使不逾于魏晋，如此之意，未解所由。李彪曰：今虽治化清晏，然江南有魏宾之吴，漠北有不臣之鲁，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。帝曰：鲁公待敌从容，晋侯莫摧败敌，故圣贤所许。如有不虞，虽乐服无贤，而况摧麻乎？岂可于晏安之臣欲念军旅之事，以废丧祭哉？古人亦有称王者除摧而良安终丧者，若不许朕摧服，则当除摧拱墨，伪政冢宰，二世之中为公卿所责。游明根曰：渊默不言，则大政将况，仰顺圣心，请从摧服。太尉批曰：臣与豫园历仕五帝，魏家故事游会之后三月，必迎神于西，攘恶于北，俱行几里，自皇始以来未之祸改。帝曰：若能以道事神，不迎自治，苟失仁义，虽迎不来，此乃平日所不当行，况居丧乎？朕在不言之地，不应如此喋喋，但公卿直夺朕情，遂成往复，追用悲绝，遂嚎痛，群官亦哭而辞出。初，太后祭帝英敏，恐不利于己，欲废之。盛寒必于空室，绝其时三日，召咸阳王喜将立之。太尉东阳王批，尚书右仆射穆泰，尚书李冲固谏，乃止。帝初无汉意，为深得批等，太崇之玄孙也。又有患者赠帝与太后，太后杖帝数十，帝默然受之，不自申理。及太后卒，亦不复追问。甲申，魏主夜永固陵，辛卯诏曰：群官以万机示众，屡求听政，但哀慕缠绵，未堪自立。近是先长机恒者，皆谋有所计，且可委之。如有一事，当时与论决。胶州刺史清河防法胜专好读书，常主籍不治事。由是长史福登之得善权，改易将吏，不令法胜之。陆氏房继文白之，法胜大怒，系登之于狱十余日。登之后路法胜妹夫崔景书得出，因将不屈袭州，执法胜，谓之曰：使君既有疾，不宜烦劳，求之别事。法胜无事，复就登之求书读之。登之曰： 使君静处，有恐动急，岂可看书？遂不语。乃其法圣心急动，不认世事。十一月乙卯，以登之为胶州刺史。法圣还，至领而卒。十二月己卯，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。初，太祖以南方钱少，更欲铸钱。建元末，奉朝请孔乙上言，以为时祸相通，理事自然。李悝云：敌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。甚贱甚贵，其伤一也。三无国之官傲，彼岁时被水老而敌不贵，是天下钱少，非古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铸钱之弊，在轻重屡变，重钱患难用，而难用为累轻，轻钱必倒铸，而倒铸为祸深。民所以倒铸，严法不能禁者，由上铸钱惜同爱公也。惜同爱公者，亦谓钱为无用之器，以通交易，勿欲令至轻而数多，使省功而易成，不详虑其为患也。夫民之趋利如水走下，仅开其利端，从以重刑，是导其为非而陷之于死，岂为正于？汉兴铸轻钱，民侨为者多，至元寿中始成其弊，乃铸五铢钱，周郭其上下，令不可磨取玉，而计其费不能相偿，私铸亦少，此不惜同不爱公之效也。王者不患无同伐公，每令民不能敬，则道铸绝矣。宋文帝铸四铢，至景和钱一清，虽有周郭，而容也不精。于是道铸纷纭而起，不可复尽，此惜同爱公之验也。凡铸钱，与其不忠，宁重无轻。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，历五百余年，制度是有废兴，而不变五铢者，明其轻重可法，得祸之宜故也。按金钱文率皆五铢，一钱十有耳。自文帝铸四铢，又不尽民减凿，为祸既薄，终必于今，岂不悲哉？进士不铸钱，后经寇戎水火，耗散陈硕，所失遂多。譬由磨龙砥砺，不见其损，有时而进，天下钱何得不竭？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业，民何以自存？予以为宜如旧制，大兴戎铸，钱重五铢，一一汉法。若官铸者以不于民，则严断减凿，轻小破缺，无周郭者，喜不得行。官钱细小者，称合铢两，消以为大，立贫良之民，色奸巧之路。钱货济军，远近若一，百姓乐业，世道无争，衣食资止矣。太祖然之，使诸州郡大事同叹，会宴驾，侍寝。是岁， 益州形势刘圈上言，蒙山下有岩道铜山，就筑前处，可以经略。上从之，遣使入蜀筑前，请之，以功费多而止。自太祖至皇极，至上，折桥者数圆怀各十年，百姓愿望，乃下诏，自宋声明以前，皆听复筑，其有折邑边疆，各许还本，此后有犯，严加检治。长沙威王晃卒，吏部尚书王彦陈吉自解，上欲以西昌侯鸾代彦领选，首斥问之。彦启曰：“鸾清干有余，然不安百事，恐不可居此职。”上乃止。以百济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，百济王高车阿福至罗及穷奇遣使如魏，请魏天子讨除如如，魏主赐以绣裤席及杂彩百匹。九年春正月辛丑，上祀南郊。丁卯，魏主使听政于黄信东市，召太庙四时之际，见宣皇帝起面饼、压货、孝皇后、笋、压卵、高皇帝肉块、租羹、昭皇帝明、散、至余，皆所事也。上梦太祖未己，宋氏朱棣常在太庙从我求食，可别为吾致辞。乃命豫章王妃与氏四时辞二帝二后于清溪故宅，生劳服章皆用家人礼。陈光曰：“喜屈道事迹，屈见去之，以为不可以私欲感国之典，况子为天子而以庶人之礼祭其父，为礼甚矣。魏成功欲嗣相，宁无子犹非之，而况将嗣祖考于私事，使庶父失之乎？”初，魏主召突遇浑王福临仇入朝，福临仇辞疾不治，折修桃阳泥河二城，置戍兵焉。二月己亥，为福罕镇将长孙百年请积二戍，魏主许之。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俊如魏调，欲以朝服行事。魏主客曰：“调有常理，何得以朱衣入凶庭？”昭明等曰：“受命本朝，不敢折翼。”往返朔寺，昭明等固执不可。魏主命尚书李冲选学识之士与之言，冲奏遣著作郎上古成焉。昭明等曰：“魏朝不听使者朝服，出何典礼？”焉曰：“吉凶不相压，高俅玄关不以调，此同志所知也。喜季孙如晋，求遭丧之礼以行。今亲自江南远来吊位，方问出何典礼，行人得失，何其远哉？”昭明曰：“二国之礼应相准望， 其高皇帝之丧为遣李彪来吊，初不素服，其朝亦不以为宜，何至今日独见妖逼？焉曰：其不能行梁安之礼，逾越及笄。表奉使之日，其之君臣名誉盈庭，雕当耀目。表不得主人之命，敢独以素服测其奸乎？皇帝仁孝，谋于有余，执亲之丧居庐十州，岂得以此方比乎？昭明曰：三王不同礼，孰能知其得失？焉曰：然则虞舜高宗皆非也。昭明俊相顾而笑曰：非孝者无亲，何可当也？乃曰：使人之来，为己库袭，此既荣服，不可以调，为主人裁其调服，然为本朝之命，反必获罪。焉曰：使彼有君子，请将命得宜，且有厚赏；若无君子，轻出而光国，得罪何伤？自当有良史书之。乃以伊洽及昭明等，使服以致命。己丑，引昭明等入见，文武皆哭尽哀。魏主家焉之敏遣侍郎赐捐百匹，昭明殷之子也。始兴简王建卒，三月甲辰，魏主夜永固陵。下四月癸亥朔，设建于太和庙。魏主使进书寺，追赶哀哭，终日不犯。侍中冯旦等见，惊素乃犯。甲子，罢朝夕哭。乙丑，复夜永固陵。魏自正月不语，至于癸酉，有司请其百神。帝曰：成汤遭旱，以至成至雨，故不在屈倒山川。今普天丧事，忧显同哀，何以四气未周，俱行四事？唯当择公以待天谴。贾诩为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，谓之置宴设乐。彪辞乐，且曰：主上孝思往极，兴坠正失。去三月会，朝臣使出催牒，有以素服从事，是以使臣不敢承奏乐之赐。朝廷从之。彪凡六奉使，上甚重之。姜桓上亲送至琅琊城，命群臣赋诗以宠之。己卯，未作明堂，改迎太庙。五月己亥，魏主更定律令于东明观，亲决一遇，命李冲议定轻重，润色辞旨。帝执笔书之。李冲忠勤明断，加以慎密，为帝所委，情意无间。旧臣贵戚莫不心服，中外推之。乙卯，为长孙百年攻桃阳、泥河二戍，克之，俘3000余人。丙辰， 未出造五路。六月甲戌，以尚书左仆射王焕为雍州刺史。丁未，为济阴王玉以贪残赐死。秋闰七月乙丑，魏主夜永固陵。己卯，魏主诏曰：列祖有创业之功，士族有开拓之德，以为祖宗，百世不迁。平文之功少于昭成，而庙号太祖；道武之功高于平文，而庙号列祖。余亦未允。朕今奉尊列祖为太祖，以世祖贤祖为二挑，余皆以次而迁。八月壬辰，有赵义养老及因于六宗之礼。先是，魏常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墓，终至松柏树，设五帝座而辞之。又有探测之计，帝皆以为非礼，罢之。戊戌，以道坛于桑干之阴，改曰重虚寺。乙巳，帝引献群臣问以帝遐王政之意是非安在。尚书尤明根等从政，中书监高吕等从王。诏：元丘宗庙皆有地名，从政。地辖并为一迹，从王著之于令。戊午，又诏国家享祀诸神，凡1200余处，今欲减省群祀，勿从简约。又诏明堂太庙配祭配享，于斯备矣。白登郭山鸡鸣山庙，为前有司行事。冯宣王庙在长安，一斥雍州以食共祭。又诏先有水火之神40余名及城北星神，今元丘之下，既祭风伯与师，司中司命，明堂祭门户井灶中六40神，悉可罢之。贾寅、诏曰：尽论朝日夕月，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。然月有余润，行无常准。若一一分日，或值月于东而行礼于西，续情及礼，不可施行。昔秘书监薛卫等以为朝日已朔，西月已斐，卿等亦为朔斐二分，何者为是？尚书尤明根等请用朔斐，从之。丙辰，未有司上言求补祥日，诏曰：是日求吉，既怪敬事之志，又为永慕之心，今直用会日。九月丁丑夜，帝宿于庙，率群臣哭矣。帝一服缟冠革带黑具，侍臣一服黑戒责白绢单衣革带乌履，遂哭尽已夜。戊子会，帝亦祭服缟冠素皮白布深衣麻绳履，侍臣去责亦洽，祭出庙。帝立哭，久之乃还。冬十月， 为明堂太庙城。庚寅，魏主夜永固陵，回己尤甚。穆亮谏曰：“陛下详练已阙，豪穆如始。王者为天地所子，为万民父母，未有子过哀而父母不欺，父母忧而子独越狱者也。今和气不应，风撼为灾，愿陛下习清福，欲常善，栾于石洞，闲置百神，数使天人交庆。”诏曰：“孝悌之志无所不通，仅飘风旱气，皆成木未浓，悠闲无感也。所言故哀之咎，量为未终。”十一月己未朔，魏主诞于太和庙，衮冕以祭，祭而服黑戒责，素纱身衣，拜陵而还。癸亥冬至，魏主祀元丘，遂祀明堂，还至太和庙，乃入。甲子，临太华殿，服通天冠，降纱袍，以享群臣。月悬而不坐。丁卯，服衮冕，辞太和庙，率百官奉神主迁于新庙。乙亥，为大定官品，戊戌，考诸牧守。为甲通直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。为旧制，群臣祭东朝贺，服库席行事，谓之小岁，丙戌，诏罢之。十二月壬辰，为迁设于内城之西。魏以安定王修为太傅，齐郡王简为太保。高黎王敛卒，寿百余岁。魏主谓之质素伪貌，不身服，举哀于东郊。遣业者仆业李安上册赠太傅，谥曰康。孙云四立。已有魏主使迎春于东郊，自是四时迎气皆亲之。初，魏世祖刻统万及孤臧，或雅乐器服工人，并存之。其后累朝无留意者，乐工尽尽，音质多亡。高祖使命有司访民间小音律者，议定雅乐，当时无能知者。然今时羽毛之事，少壮丽于往时矣。辛亥，诏减至乐官，使修其职，又命中书监高驴参定。初，晋张斐杜预共著律三十卷，自太史以来用之。律文简曰：“或一章之中，两家所处，生杀顿异，临时斟酌，立德为兼。”上留心法令，召狱官详正旧著。七年，尚书山定郎王直即定二著，表奏之，召公卿八座参议考证。敬陵王子良总其事，众议一同不能依者，制止平决。是岁书成。廷尉山阴孔志圭上表以为：“律文虽定，苟用失其平，则法书徒名于治理，冤魂犹结于狱中。 窃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，今之世子莫肯为业，纵有习者事亦所轻，恐将此书永沦走吏之手矣。今若制律助教以五经历，国子生有欲读者，测试高第，即加着用，以补内外之官，庶几士流有所劝慕，诏从其请，事竟不行。初，临邑王范阳迈事相承袭，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，遣使献金殿等物，诏以当根纯为都督远海诸军事，临邑王。为冀州刺史咸阳王喜入朝，有司奏冀州民3000人称喜清明有惠政，请侍坐冀州。魏主诏曰：利剑虽古，未必今宜，经也由君，礼非下请。以喜为司州牧，都督司玉等6州诸军事。初，为文明太后宠任宦者略阳浮城祖，官至侍中，知督曹事，赐以不死之诏。太后卒，成祖坐赃应死，魏主原之，削职禁锢于家，仍除备役将军，封宁卓子，月余而卒。成祖方用事，亲因征屈父以求利，其从母杨氏为姚氏父独否，常谓成祖之母曰：子虽有一时之荣，不若昧有无忧之乐。子与之衣服多不受，强与之则曰：我夫家世贫，每衣服使人不安，不得已或受而埋之。与之奴婢则曰：我家无食，不能饲也，常着敝衣，自知劳苦。成祖遣车迎之，不肯起，强使人抱至车上，则大哭曰：尔欲杀我。由是服侍内外号为痴疑。即成祖败，有司执其二疑至殿庭，其一疑伏法，帝见姚氏疑贫弊，特赦之。李惠之诸也，司皇后之昆弟皆死，惠从帝奉为安乐王长乐主簿。长乐作不轨诛，奉亦作死，奉子安祖等4人逃匿豁免，欲赦乃出。继而魏主访旧事存者，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将军。继而引荐魏曰：卿之先世再获罪于时，王者设官以待贤才，由外戚而举者，济世之法也。卿等既无异能，且可还家。自今外戚无能者是此。后又立将爵为伯，去其君号，时人皆以为帝代冯氏太后，代李氏太伯。太常高驴常以为言，帝不听。即世宗尊宠外家，乃以安祖弟兴祖为中山太守，追赠李惠开府仪同三司、中山公，谥曰庄。十年春正月戊午朔，魏主招享群臣于太华殿， 悬而不悦。即位，魏主宗嗣显祖于明堂以配上帝，遂登灵台以观云雾，降居青阳左各，布政事。自是每朔一以为常。散骑常侍羽弼等聘于魏，魏主使侍郎程焉引弼等于馆南，瞻望行礼。辛酉，魏时以太祖配南郊。魏主命群臣亦行刺，中书监高驴毅以为帝王莫不以中原为正统，不以世数为与夺，善恶为是非，故桀纣治虐不费夏商之力，立惠治昏无害周晋之路，晋成魏为金，赵成晋为水，燕成赵为木，秦成燕为火。秦之既亡，魏乃称制玄硕，且魏之德性出于轩辕，臣愚以为已以为土德。秘书丞李彪、著作郎崔光等亦以为神元与晋武往来通好，至于桓穆治府晋室，是则司马作忠于贾汝，而拓跋受命于云代，西秦并天下，汉有比之公公，足冀州为火德，况刘石服侍地贬士卒，未成其弊，岂可舍晋而为土也？司空穆亮等皆请从彪等意。壬戌，赵成晋为水德，祖申腊辰，甲子，魏霸租客。魏宗室及功臣子孙封王者众，以丑赵，自废列祖之胄，余王皆降为公，公降为侯，而品如旧。蛮王桓旦亦降为公，为上党王长孙贯以其祖有大功，特不降。丹阳王刘昶封齐郡公，加号宋王。为旧制，四时祭庙皆用重节，丙子，赵使用孟月择日而祭，以敬陵王子良领尚书令。魏主毁太华殿为太极殿，戊子，徙居永乐宫，以尚书李冲领将作大将，与司空穆亮共迎之。辛卯，魏霸韩石祥，魏主使朝日于东郊，自是朝日西月皆亲之。丁酉，赵嗣尧于平阳，舜于广宁，禹于安邑，周公于洛阳，皆令牧守执事，其宣尼之庙祀于中书省。丁未，改谥宣尼曰文圣尼府，帝亲行拜祭。为旧制，每岁四天于西郊，魏主与公卿从二千余计，戎服绕坛，谓之踏坛。明日复戎服登坛至祀，以又绕坛，谓之绕天。三月癸酉，赵晋省之。辛巳，魏以高黎王云为都辽海诸军事，辽东宫高沟黎王。赵云遣其世子入朝，云辞以疾， 遣其从书生干，随使者亦平城。夏四月丁亥朔，未颁新律令，大赦。辛丑，豫章文献王遗卒，赠贾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。丧礼皆如汉东平献王故事。宜姓人谨廉俭，不以财贿为事。斋库失火，少荆州还资，平值3000余万。主局各仗数十而已。即读，宜令诸子曰：才有优劣，未有通色，运有贫富，此自然之理，无足以相凌侮也。上哀痛特甚，久之，欲及宜，由唏嘘流涕。宜卒之日，帝库无现钱，上敕月给宜帝钱100万。中上之事乃省。五月己巳，以敬陵王子良为扬州刺史。为文明太后之丧，使人告于突遇浑。突遇浑王福连仇拜命不公，群臣请讨之，魏主不许，又请还其贡物。帝曰：贡物乃人臣之礼，今而不受，是弃绝之。彼虽欲自新，其路无有矣。因命归陶阳泥河之福。秋七月更深，突遇浑遣其世子贺鲁头入朝于魏，诏以福连仇为都督西垂诸军事、西海公、突遇浑王，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使于突遇浑。福连仇谓礼曰：囊者荡昌，常自称名，而见未为大王，今乎称仆，有居职使人，欲使偏师往问，何如？礼曰：君与荡昌皆为魏藩，彼者兴兵攻之，殊为臣节。礼京师之日，宰府有言，以为君能自知其过，则藩业可保，若其不圈，祸难将至矣。福连仇默然。贾诩为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广平、宋辩等来聘。即还，魏主问辩：江南何如？辩曰：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，既以逆取，不能顺守，政令苛碎，赋役繁重，朝无古公之臣，也有仇怨之民，其德莫深幸矣，非宜绝孙谋之道也。八月乙未，魏以怀朔镇将平阳王仪、镇北大将军陆睿皆为都督，督12将，部骑10万，分为3道以击柔然。中道出黑山，东道趋士卢河，西道趋侯岩河。军过大气，大破柔然而还。初，柔然伏明敦可汗与其叔父挪盖分道击高车阿福至罗，伏明敦屡败，挪盖屡胜，国人以挪盖为得天助，乃杀伏明敦而立挪盖，号后其福代库者可汗，改元泰安。为司徒豫元 大红炉清游明根，雷表情老，魏主许之。引荐赐元玄官素衣，明根伪帽，轻纱单衣及被服杂物等而遣之。魏主亲养三老五更于明堂，即有赵以元为三老，明根为五更，帝再拜三老，亲坦歌声，直觉而愧，素拜五更，且起言焉。元明根劝以孝友化民，又养庶老国老于阶下，李泌各赐元明根以布挽车及衣服，录三老以上公，五更以元清。九月甲寅，魏主续朝暮于明堂，赐文明太后于玄氏。辛未，魏主以文明太后在姬，哭于永固陵左，终日不辍声，凡二日不食。甲戌，辞陵，还永乐宫。五星堤王杨吉使寇汉中，至白马。凉州刺史殷志伯、遣君主还卢奴殷冲昌等击破之，俘斩数千人。即使走还五星，请降于魏。辛巳，入朝于魏。魏以即使为南秦州刺史，汉中郡侯，五星王。冬十月甲午，上阴祭太庙。庚戌，魏以安定王修为大司马，特进冯旦为司徒，旦西之子也。魏太极殿成。十二月，司徒参军萧琛、范云聘于魏。魏主慎重其人，亲与谈论，故谓群臣曰：“江南多好臣。”侍臣李元凯对曰：“江南多好臣，岁一易主；江北无好臣，百年一易主。”魏主甚惭。上使太子嘉令沈约撰《宋书》，一例元粲传，审之于上。上曰：“元粲自是宋氏忠臣。”约又多载宋世祖、太宗诸鄙读事。上曰：“孝武事迹，不容顿耳。我昔经世明帝，顷可思惠恶之意。”于是多所删除。是岁，临邑王范阳迈之孙朱农率种人攻范当根淳，复得其国。诏以朱农为都督远海诸军事、临邑王。为南阳公郑熙与李冲婚姻，冲引为中书令，初为西兖州刺史，在州贪鄙。文明太后为魏主纳其女为嫔，征为秘书监。及卒，尚书奏事曰宣，诏曰：“盖官定事，激扬清浊，故何增虽孝，良使载其谬丑。贾充有劳，执事谓之荒功。昔虽素有文业，而志缺廉清。尚书何乃情为至公，谦为明典，以事法。博文多见曰文，不勤成名曰灵。可赠以本官，加谥文灵。”